在你的身旁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三次晒猫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喇叭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。童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。窗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元璋领人到了日晒平息的时候，这才退出大阵。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送他到阵外，跟朱元璋说。皇帝陛下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请问你什么时候能破得了我的大阵？因为连年征战，老百姓也够苦的，当兵的也厌战了，我们不想再长期打下去了，故此想了个主意，以此阵赌斗输赢。假如说你们要是胜了，破了大阵，我们彻底服输认罪，把黄河以南广大的国土全都交给你们。话又说回来，你们要破不了大阵，败到大元之手，那么脚下黄河以南的地方，那就得划归大元帝国。可不知陛下可敢与我打赌？你说当着这么多人，胡尔卡金这一翘呼，朱元璋能叫他交住吗？也没跟军事大帅众人商议，微含一阵冷笑。大王千岁，咱是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就按你的主意办。好，痛快痛快。那么皇帝陛下，我还得问清楚，这打阵不能无休止啊，得有个日期的约束，你说一说吧，多少天能破得了我的大阵？那是自然，朱元璋很胸有成竹啊，想妄想拖延我也不允许。这么办，不多不少，咱来他100天。好，到年末咱们打赌击掌，算定下输赢。两方面打赌击掌的，100天破金龙交尾阵，不管你胜你是败，过了日子那就不行。胡尔卡金他们收兵不提，表朱元璋回归联营，马上研究这个事儿。元帅徐达直补了脑袋呀，主公，您把话说的太大了，怎么能限制到100天呢？打阵嘛，你说的长点儿，做的短点儿，有何不可呢？比如说您答应1年能破，我们100天把它破了，这就不受约束了。朱元璋呢，也感觉到食言，但是代表一国的皇帝陛下说话也有不算之理啊，这日子后悔也没用了，现在是积极研究如何破阵。后来问这左登，左登说我年轻，我先保大元后保大明， 我没投降以前呢，我就有个耳闻，听说元人要拿出最后的一招摆一座阵，闹了半天摆金龙交尾阵。我可听说这阵里头有什么东西呢？有水阵。什么叫水阵我不清楚，有火阵，有车工阵，有铁甲连环马，各种消息埋伏。哎，总而言之吧，奥妙无穷啊。这个阵是想当年四宝大将陀陀太师用一辈子的心血研制而成的。这老太师这一辈子还没摆过这个阵，临死留给他儿子四宝将陀金龙。陀金龙对这座阵也是一知半解，研究了三年呢。后来在他老师火龙祖张天杰的指导下，这才把这座大阵研究完毕，也算研究透了。今天摆到黄河边上，要跟咱试一试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他要没有充分的准备，不敢以此打赌击掌，主公我们还要谨慎为妙。有理有理，朱元璋不住地点头啊。他广泛征取大家的意见，这些人对破阵也没有多大的研究。你要单独破一个阵，什么一字长蛇阵、二龙出水阵、天地三才阵、四门兜底阵、五虎群羊阵、六丁六甲阵、八门金锁阵、九子连环阵、十面埋伏阵，哎，对这些阵料小一二，唯独对这金龙交尾阵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，谁也不敢打这保票。大家商讨的结果，孟九公给出个主意。孟九公说呀，我听说那么个事儿，想当年这座阵早就研制好了，托金龙不敢摆。为什么呢？中国有两位高人对这玩意内行，这两个人是亲哥俩，一个叫罗红，一个叫罗觉，住在三泉山，是两位隐士，一辈子不干别的，专研究阵法。据说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用重礼再三相聘，都被人家拒绝了。还听说那火龙祖张天杰亲自见着罗氏弟兄，后来要求罗氏弟兄别帮忙就行。罗氏弟兄点了头了，说我们谁的忙也不帮。因此托金龙这才放心大胆地摆阵。而眼下我们有罗氏弟兄把这两位隐士给请出来，要破阵是易如反掌。但是我光听说，真假不清楚。把朱元璋乐的当时站起来。那么请问三泉山离此多远？不远，离这不足100里路。哎呀，就在眼前呢。无论如何我们把高人得请出来。恐怕不易请吧。孟九公直拨了脑袋，说对罗氏弟兄我也料有耳闻，性情古怪，十分的清高，视功名如粪土啊，与世无争。凡是这样的人都有个性，咱们跟人家一点交情没有，说把人家请来破阵，谈何容易。朱元璋说这个事儿也不是死的，我们以重礼相聘，以人情动之，只要他是个人就得懂得人情，我想不能就那么拒绝。研究的结果，朱元璋自告奋勇要亲自去请，这一下遭到满营文武的拒绝。大伙说那行，你是皇帝陛下万乘之尊，哪能亲自离开大营呢？万一有个一差二错， 我们谁担当得起啊？这是万万使不得。朱元璋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各位爱卿言之差矣，我算什么万乘之尊呢？想当初打天下的时候，东藏西躲，遇上多少风险，现在不还是我吗？两国相争正在用人之际，我要不请去，人家能出头吗？你没听说孟老将军介绍这两个人性情古怪，十分清高，恐怕派别人人家看不起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算过皇上，亲自到他家给他行礼说小话，难道他好意思拒绝吗？你等不必多说，朕意已决，明天我就起身。大家知道朱元璋这脾气，要说怎么地还就怎么地，一条道跑得黑，命折不弯呢。那么朱元璋要去，现在就研究研究谁保驾同行，两军阵前还用人。研究的结果让常茂、花茂、丁世英、朱穆英、徐芳五个人保驾，因为去请人，你带那么多军队干什么呢？就带了20名亲兵，就这20个亲兵全是打七个踢八个不含糊的手，跟随朱元璋保镖多年，经验丰富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。这件事属于保密。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饭，朱元璋换了身便装，头戴风帽，身披大红的斗篷，内衬金甲，挎着宝剑，带着宝雕弓、金披剑，亲兵左右保护，五员小将紧紧相随，从后营门赶奔三泉山。这朱元璋老不离开大营，等这回离开了，走到山路上，心花怒放，看看蓝天镶嵌着几朵白云，再瞅瞅鸟叽叽喳喳在头上这么一叫，再看看大地的风光，不由得是心旷神怡。哎呀，这多好啊，真美呀。早早晚晚战争要结束了，快点享几年福吧。另外呢，常茂这几个孩子无拘无束，有说有笑，打打闹闹，惹得朱元璋也直乐。他心里想，跟年轻人在一起啊，能多活几天。年轻人这些人就是活泼可爱，有时候他也加入他们的谈话之中，君臣之间是亲密无间呢。往三泉山走着走着，正好对面遇见一座大岭，一股双阳岔道，两旁边古木狼林，地势十分的凶险呢。常茂立马抬头看看，我这地方怪吓人的，咱们到底走哪条道奔三泉山？我得打听打听啊。打算找个人问问路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在那草窠里头，这草一动，眼前飞过一个东西去。长茂的眼尖一看呢，这什么呀？就见这种东西发古铜的颜色，长下3尺挂铃，狐狸的嘴，挺粗的尾巴，四只小短腿，眼赛金灯。再详细没看着，因为它太快，刺棱过去了。长茂一拨了脑袋，你们看见没看见什么玩意儿？ 朱母英一看，哎呀，那啊还不认得，那啊不是狐狸吗？你胡说，狐狸长才不对啊！哎，在那呢。众人顺着长茂的手腕一看，可不是吗？这个东西离着不到30步远，在一棵树后，把小脑袋探出来，撩小爪往那一立，小眼珠转着往这边看着，他还不怕人。朱元璋也感觉到奇怪，一时高兴，哎，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出宝雕弓，搭上金皮箭，对准前拳一松后手，张啪扎，这一箭就射过去了。要说朱元璋的箭术，那不含糊，这一箭正奔脑门子射来。使人奇怪的是，这种动物颇晓人性，就见他把脑袋一拨，那小嘴一张，噌，把箭杆给叼住了，抹头就跑。这古人信迷信，皇上的东西都不能丢，这要把金皮箭给叼跑了，这是最不祥之兆啊！朱元璋觉得心里的别扭，众位小将面面相觑，也不痛快。哎，追！一定把金皮箭捡回来！追！追呀、啊！飞马就追。跑到最前边的就是雌雄眼无敌将长茂。长茂一边追一边取下弓来搭上箭，对准前头的怪兽，啪啪啪连射3箭。您别说，射得真准，一下也没射着。朱母英、花茂、丁世英这帮人也跟着放箭，也都落空了。年轻人嘛，光顾高兴了。长茂一边追还一边喊：“接了接了，你们在那边兜，放头你们在头前提着，哎呦，奔那边去了。”连扎呼再喺撵出有3里地去，结果这个怪兽踪迹不见。长茂一回头一看，保护朱元璋这些亲兵也都追上来，大家累的是满头大汗呐。索性一点，朱元璋那只金皮箭落到草窠里头了。长茂一哈腰把箭捡起来，心里挺高兴。为什么呢？古代的人呢，迷信思想相当浓厚，当皇上的寸铁都不能丢，要丢了是最不吉利。能把箭给找回来，皇上一定是高兴。但是长茂冷不丁一回头，忽然想起一件事儿了。他一看，保护朱元璋的人一个不短，唯独没有皇上。哎，我说你们怎么都来了？皇上在哪呢？哎，也跟来了。在哪呢？他在外边。爷，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大家彼此看看，回头一找，朱元璋也踪迹皆无。长茂、丁世英、朱母英连所有的众人，这脑袋嗡了一声，这是闹着玩呢？把皇上给保丢了，一旦有个3长2短，那回去怎么交代？叫长茂那么爱开玩笑，脸都黄了，拨转马头转身就走。人们撒开扇子面，一边找一边喊：万岁万岁万岁，皇上！这就找吧，费了9牛2虎的力， 找得快天黑了，也没找到。把长帽急得直拍大腿，哎，要了命了！我这皇帝也不老实，你稳稳当当在那待着得了，你上哪儿溜达去？不是把道走错了？大家又到了双阳路口，仔细辨辨方向。哎，这么说吧，又找到第二天天光见亮，没有。丁世英给出个主意，说背不住皇上，一看咱们也没了，自己回到营了吧，咱光在这儿找哪行啊，回到营里去看看吧。众人一想也背不住，离连营出来也不太远，朱元璋又不疯又不傻，真格还记不准路吗？也背不住回去了，大家就回到连营。结果回去一问呢，根本没回来过。一听说皇上丢了，军师大帅满营众将就炸了窝了。徐达详细问问经过，长茂也不敢隐瞒，就讲了。元帅一听肯定是出了事，气得颜色更变，把虎胆一拍，噔！长茂，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，让你们干什么去了？保护万岁，聘请高人，破金龙交北镇。谁让你们行为打猎去了？你们追野兽也行，那么把皇上得交给妥善的人呢？要你们这些无用的东西，实在是可杀不可留啊！大无佛头，把他们推出去，包括那些亲兵，全杀了。徐达一向治军以严呐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捆绑手往上一闯，把这20多人捆下去就要开刀。那准说把他们杀了，把朱元璋能找回来也行，杀了人不也是找不着吗？满营众将赶紧躬身施礼，向徐达求情，元帅高抬贵手吧。这个事怪不怪他们？怪，但是人总有失误的时候，是不是叫他们戴罪立功，寻找主公？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破金龙角尾阵更需要人。你说把人都杀了，将来怎么破阵呢？元帅息怒，元帅留情。几百名大将过来一求情，徐达这心也软了。要说心里话，他能忍心杀他们吗？这是气的。当时吩咐一声，把长茂、花茂、丁世英、朱穆英、徐芳那些亲兵全都放回来了。元帅徐达指着长茂的鼻子，长茂啊，你是不是有点功高骄傲啊？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有时候就违抗本帅的令箭，你是不是觉着离开你不行啊？我告诉你，有你不多，无你不少，有你也破元人，没有你我们也拿北地燕军，你别觉着你不含糊，今天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揍你们10鞭的撵出连营，限3天之中把皇上请回来。如果万岁有个3长2短，在3天之内找不回来，你们就提头来见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